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徐宗万12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永志不忘爱国献身的伟大一生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慈父将军金正日同志的一生是比火还热切的热和情的一生，是为祖国和民族而奉献一切的伟大的献身一生。过去我们总联能够粉碎内外反动集团种种镇压和阻挠活动，加强和发展成为主体型海外侨胞组织，全体同胞沿着爱民族爱祖国的轨道奋勇前进，这是离开伟大的金正日将军英明领导就想象不到的。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是命运的守护者，永恒的太阳，他发挥比火还热切的爱国献身精神，把金日成同志的爱国遗产我们总联推重为爱祖国爱民族的先驱，爱国忠诚的模范，世界海外侨胞组织的榜样，坚决保卫和照顾旅日同胞的生活。文章指出，金正日将军为我们总联和旅日同胞而献出一切，他那献身的光和热，如今由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坚决继承下去。文章强调，代表全体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一致心愿，祝愿永恒的太阳、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永生，还祝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。